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听众朋友，以上大家所欣赏到的是俄罗斯作曲家阿连斯基的 F 小调钢琴协奏曲和巴拉基列夫的降 B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。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的精彩节目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在接下来的交响空间栏目时间中，请欣赏著名女小提琴家穆特演奏的柴可夫斯基、门德尔松、布拉姆斯、马斯内、莫扎特小提琴协奏曲中的柔板乐章和浪漫曲，由维也纳爱乐乐团、柏林爱乐乐团协奏，卡拉扬指挥。下面就请大家连续欣赏。